中立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每次告别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你低着要看到那个人，他也在寻找你的身。 来自另一位在内地很受欢迎的新加坡女歌手孙燕姿，这首歌的歌名叫《天使的指纹》，作曲的亦都是一位新加坡的几多产的作曲家来的，李慧松。翻翻嚟，我哋又讲下呢、這个，继续讲李光耀啦。咁头先讲緊即係嗰个喺五十年代嗰个新加坡嘅背景啦。咁仲有呢就係、是、不得不提嘅，就係呢嗰个马共支持嘅，即係想赤化新加坡输出呢个共产革命嘅呢一个咁嘅族群呢，其实喺当阵时呢就即係等于而家香港嘅激进派 ,ok, 那个是真的激进派啊，今时今日香港你未找未出现的啊，那些是所谓激进的啫，因为在 口讲激进。 口讲激进，但人家那个呢就是行动真的激进的。譬如在五十年代呢，其实呢你是未必想象到新加坡其实是很多动乱啦、放汽油弹啦、还有呢就是共产党最拿手做的乜嘢呢，就是罢工啦。罢工啊呢啲嘢呢就全部啦喺新加坡呢差唔多系即系无日无之咁样发生㗎啦。呢个呢所以今时今日呢调返转头啊，香港啲建制成日帮阿爺喺度讲嘢，又话啲又话香港啲僆仔搞啲嘢好激进啊，又话讲独立啊咩。喂，呢啲嘢呢全部呢当年共产党呢全部做过晒㗎 ,ok, 全部由中国嘅共产党呢去指使啊、动员啊、组织啊，甚至呢即係譬如话我睇过布列顿呢，以前有一个布列顿自己都有出过一本自传㗎。佢讲过头先我哋讲緊嗰513嘅华校动乱呢，佢话呢佢话呢就即係佢讲过一个例子係好佢描述得好得意嘅，嗰个小故仔就係乜嘢呢，就係、是、班华校嘅学生俾人拉晒之后，咁就透过李光耀就揾佢打官司啦。咁佢就同阿李光耀讲，佢话喂，佢哋未必俾起㗎喎，你都知我啲律师费好贵㗎啦，咁要收几多钱呢，收30,000元。30,000元喺当阵时呢系一个天价嚟㗎，譬如李光耀每个月打緊工喺黎角嗰个律师楼打工呢系1,000元一个月㗎啫，咁你諗下30,000元系几犀利。但系呢开完咁然之后李光耀呢就照开呢个价就俾班华校嗰班学生啦。第二日成嚿錢就已經擺咗喺度，咁你就知，咁咧李光耀自己話：，李光耀就話：，哇！呢班人嗰啲組織動員能力咧高咧，係同埋係 肯定有外國勢力喺背後。係 啊，即係如果你睇李光耀嘅自傳咧，其實佢係好多描述咧，就係佢點樣睇當陣時共產黨喺新加坡嗰個滲透咧，佢係覺得佢係覺得係比如果相對翻英校嘅華人學生咧，係簡直係強幾百幾萬倍嘅。OK， 即係呢班人啊，無論即係個思想啊，同埋嗰個服從性啊，所有嘢都係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啦。咁去到大約1955年咧，英國政府咧就再跟住咧就再開放嗰、那個即係、就是、議會嗰、那個選舉啦。咁嗱呢個咧喺之前咧其實就呢、這個同早年香港嘅嗰個立法會其實就差唔多嘅。譬如話， 亦都同期添喎，差唔多。 係啦，點叫同期啊？ 因為佢開放完冇幾多之後，香港就開放立法會選舉啦嘛。 但係你講緊好全面直選咧，我諗香港慢咗40年到啦。佢大約1955年你就見到咧，就已經咧係都差唔多接近係55之後到60，即係63年加入呢個馬來亞聯邦之前嗰兩屆嘅議會咧，其實就已經咧 差唔多你可以叫做全面開放啦。雖然佢仲有少少席位係保留返係一啲官委嘅議員，呢、這個其實同香港早年嘅立法會差唔多，就係、是、譬如有啲叫官守議員，有啲叫非官守議員，全部都係其實都係港英政府委任㗎嘛，即係官守議員就即係嗰啲公務員體系啦，非官守議員呢就係嗰啲達官貴人啊，社會賢達啊，咁亦都係幫政府啊等等，咁你就坐入去啊等等。咁但係開放直選差唔多55年呢就已經開始，咁所以呢李光耀就見到呢個勢呢，其實呢就開始呢佢就覺得呢就有需要呢就要組黨，跟然之後呢就走去參選，咁然之後呢1954年呢人民行動黨，呢、這個新加坡人就唔會咁樣叫佢嘅， 叫 PAP， 冇錯啦，PAP 就係呢個咧，就係好多新加坡人咧覺得聽到呢個名字覺得煩厭嘅一個咁嘅黨。OK， 就喺1954年咧就開始誕生啦。嗱、誕生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創黨會員啦，我都唔記曬啲名啦，大部分都係華人啦，亦都有少量馬來亞人啦。咁、但係當中最妙嘅咧就係乜嘢咧？阿 Jackie， 你知唔知？ 最妙係通常大部分人都係李光耀之後產生曬， 都係產生曬。點解咧？ 好難講點解嘅喎。因為 我講得到 喎。當其時人民行動黨產生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同好大班工人同華人夾埋一齊，同埋係本身有個先天性矛盾嘅。 係 因為李光耀講真，佢嗰陣時所謂人民行動黨最基本班子喺邊度咧？就係喺呢個 Cambridge 嗰陣時個 Malaysian Chamber， 係嗰十零個 律師朋友啦， 律師朋友 係啦，好多都係律師朋友嚟嘅， 靚仔嚟㗎嘛。咁呢班高等華人咧就同香港嗰啲嚇高等嘅尊貴議員一樣嘅，即係 Let's say 公民黨嗰啲一樣。喂，冇地區裝腳噶嘛？ 係啦， 冇裝腳點算咧？咁裝腳當其時佢靠邊個做裝腳咧？就靠你班工人，尤其是嗰啲係短袖衫、冇乜學歷嘅工人。 係 好多當其時啲工人咧，就成為咗 PAP 重要幹部之一。 但係我哋頭先第一次講過，啲工人嘅背後係咩咧？係共產黨喎、 啊。 嗱、所以咧呢、這個就妙啦。其實人民行動黨最早期創黨嘅時候，有好多係隱形共產黨嚟㗎。嗱、譬如最出名嗰兩個係邊兩個啊？林清祥同埋呢個方水商。林清祥後尾呢到後尾呢係俾李光耀呢打到呢軟禁都幾十年啦，話俾你呢阿媽都唔認得。但係呢林清祥呢嗱要講下呢個人喎。呢、這個人呢喺當陣時創黨呢大約呢22歲到嘅啫。好有魅力。 而且你可以係 啦，即係年青過今時今日嘅黃楊達。靚仔。有魅力，跟住呢就好受呢个低下阶层欢迎，演说能力好高，识中文 ,ok, 但佢就完全係信奉共产主义，同埋背后就係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嘅。咁你话嗰陣时李光耀知唔知呢？Exactly 知道晒，但係呢就好似嗱呢个呢就要返返就呢、這个就话呢成个李光耀嘅人生都係功利系行先㗎、因为佢组个党系为乜嘢呀？入去议会㗎嘛，咁入去议会就好似头先 Jackie 咁讲啦，非常啱啊，佢冇装脚㗎嘛，咁佢要就係佢咪咁佢要需要一股力量去帮佢去竞选㗎嘛，仲有啊嗱又要返返嚟讲就係个语言嘅问题啦，嗱喺55年嘅选举呢 ,55 年之前嘅新加坡议会选举呢就冇乜语言障碍㗎、因为大部分啲人呢全部系高等华人嚟㗎。咁啊高等华人就代表啲穷人就走入去个议会度咁啊叫做帮佢、你就透过佢帮你挥嘢啦。咁佢嗰啲所谓选举呢就都系介乎于就系、呢譬如话开下茶会你哋嚟有啲奶茶咖啡西式点心咁你食下。咁然之后呢全部对答语言呢就讲英文㗎嘛。OK? 咁然之后呢你识听唔识听唔识听啊唔识听啊唔关我事我系总之用英文沟通㗎。但到55年就大镬啦。因为开放直选啊全部就要落区坐票啦分到晒选区。正常嚟讲呢李光耀呢係冇可能喺五年係选得到㗎，因为佢唔肯识中文㗎嘛。咁佢呢落到佢讲过呢个一个好大仗，呢个影响到第日点解到佢揸旗嘅时候佢要将个新加坡改咗去做一个英文嘅国家，其实受佢自己 嘅。呢啲咪几有 係 呀，咪香港传统精神囉。 係呀， 咩叫狮子山精神啊？就係、是、如果我哋做唔到我哋改变个外在环境。 冇错啦。李光耀就做到呢样嘢，但喺五年嘅时候呢其实佢就好撚大镬㗎。咁佢呢就 佢又唔識中文，佢攞啲用英文落區，冇人識聽佢講嘢。但係呢，點解到最後佢係選到呢？當然透過共產黨嗰個力量，工人嗰個力量係幫到佢好多手㗎。林清祥啊、方水商啊，呢啲全部幫到佢好多㗎。仲有嗰啲，仲有馬拉族群呢，佢嗰個黨嘅時候有一個叫戴凡娜㗎嘛。嗰個呢又係激進又係激進隱形共產黨嚟㗎喎。全部係激進啲成個激進。要講返呢班咁嘅人嘅組合呢，雖然佢入面呢有李光耀嗰扎律師，但嗰扎律師呢其實呢個影響力喺初期呢人民行動黨呢個影響力呢係冇呢班激進派咁大㗎。咁所以呢，你又要再想像喎，喺五十年代呢新加坡裏面嗰啲人點睇人民行動黨呢，就等於我哋香港今時今日睇熱血公民咁樣㗎。係熱血公民嚟㗎，成日搞事㗎。一陣我哋講，當搞事嘅時候，李光耀點處理呢？一陣我哋再講。但講翻個選舉咧，就係佢就同埋咧，佢有一樣優勢咧，就係以前做落嘅啫。係咩？我哋頭先都講過，佢係維權律師嚟噶嘛。係 啊。 咁所以咧，佢個票源咧係闊嘅，因為咧佢發覺原來做咗咁多年嘅維權律師咧。都有傻嘅，因為佢幫嗰啲全部係工人同埋學生啊嘛， 同埋係幫工人頭， 係啦， 幫裝腳啊 ，exactly 佢就係幫裝 腳。幫裝腳，咁同埋咧，佢幫咧特別咧係一個好大喺新加坡好大嘅族群就係乜嘢咧？就係福建幫啦，係啊，福話咩黑社會㗎，嗰陣時個福建幫其實就係好大程度咧係福清。幫嘅背景嚟㗎，即係福建族群，其實就係福清幫嘅背景嚟㗎、譬如話喺新加坡嗰啲揸巴士團體啊，巴士嗰條友就係福清幫㗎，嗰個大老闆啊、後屘好撚出名㗎，嗰個大老闆我突然間就唔記得佢嘅名啊，好撚出名㗎，咁嗰啲咧，咁然之後咧，嗰個咧就係喺五十年代中第一次五年嗰個直選裏邊咧，其實咧就即係呢班福建團體咧，其實就係支持呢個李光耀嘅。係 咪佢唔單止係支持咁簡單？ 係啊， 嗰陣時嘅選舉咧，同而家香港唔同嘅。香港選舉咧係好嚴謹噶嘛，即係咩都叫貪污啊，咩都唔得噶嘛。當其時，戴凡娜又好啦，跟住林清祥又好啦，佢自己都好啦。選舉當其時咧係揸住福建幫，唔單止係揸住裝腳，係揸住佢哋的士團隊。同埋揸住好多 fans 團隊，車啲阿婆去投票。 係啦，嗱，直情民建聯咁噶。係 ， 佢因為你知道，因為交通落後嘛，五十年代嗰好落後啊，大佬個新加坡又窮又剩。咁你投票日嗰下就又係大撚禍啦。你投票日咁啲人點樣？喂，大佬點樣行去票站啫？咁所以咧，佢哋喂。成個福建團體借咗好多車俾佢哋㗎，然之後啲車呢就要分佈喺唔同社區啦，譬如丹戎巴葛啊，跟住仲有密陀路啊，等等嗰啲咁嘅唔同社區，佢哋就用好多車就走好多轉，就車啲嗰啲人呢，即係嗰啲低下階層嘅人咪走去投票囉。 仲要係真係車落去講到 明，係啊， 呢度林清祥嘅， 係啊， 文雅嘅，係啊，講到明落車就投二號， 冇錯啦，冇錯啦，咁最後結果。都算係成功㗎，唔記得五席攞到五個人出嚟參選啦，唔知攞四席一係三席啦， 唔係爭好多㗎， 係啊，總之係係非常成功嘅一次選舉㗎，反而呢就係譬如話幾個所謂大黨啦，進步黨賴曬嘢 ，OK， 即係呢個高等華人黨。仲有咧就係民主黨，嗱唔係香港民主黨啊， 都賴嘢嘅， 都賴嘢，嗰個咧就都係親英嘅，OK， 民主黨都係親英，就係啲中等階層，即係中等階級嘅人啦。 當其時民主黨其中一個領袖係邊個咧？ 邊個？ 就係李光耀自己老細 啊，黎哥。 系啊系啊， 黎哥系进步党， 唔 系进步党嚟嘅，黎哥系进步党嘅， 自己老细 系啊，冇错。所以后屘选完之后，黎哥就叫佢走咯。 系啊，好难留得你， 系啊，好难留得你喺度，大佬，你即系督下督鼻。咁所以咧，嗱，进步党濑嘢啦，民主党濑嘢啦，晒上直选之后咧，其实就成个嗰个政治光谱洗牌啊。就譬如话PAP 得米啦，仲有咧工人党啦，唔系应该叫工党啊，新加坡都有一个工党嘅。咁工党又攞又系点啊？即系低下阶层嗰啲咧。就開始 OK 啦，咁好啦，佢哋入去議會啦，首要第一樣嘢做係乜嘢呢？反殖大行動啦 ，OK， 咁呢鋪嘢呢其實就好轟烈，咁嗰陣時嗰陣時呢其實呢就已經差唔多去到半自治㗎啦，有個港督亦都有個總理嘅，就唔同香港嘅，佢有港督，港督就都係英女王委任，但係呢新加坡有個總理嘅，咁嗰陣時嗰個總理係邊個啊？ 嗰陣時唔係叫總理，唔知叫委員長又唔知乜嗰啲咁嘅名啊。 Prime Minister。 Marshall 啊，馬紹爾啊 ，OK 啊，呢個係傻佬嚟啊。咁呢個就又 因為樓梯底 半新加坡翻鬼佬咁啦，混撚埋一扎一執一執咁樣。咁佢嗰陣時咧就嗱佢咧其實咧佢就係爭取反殖成個體系裏面嘅。嘅 leader 嚟嘅，咁但係呢個人就有少少即係衝動派咁樣啦， 同埋係麻煩㗎， 麻煩友嚟嘅，咁同李光即係李光耀同佢就唔係好啱嘅 ，OK， 咁但係 anyway 就由佢早期嘅反殖運動其實就由佢 lead 啦，咁一路搞到大鋪啊，咁然之後咧，其實佢哋就爭取獨立，咁英國佬就唔俾，嗱點解英國佬唔俾啊？其實咧就。嗰、那個好多好多種種原因嘅，咁英國佬就覺得就係、是，即新加坡人就話你都俾得馬來亞獨立啦，點解你唔俾新加坡咧？但係咧，英國人嘅考量就係佢覺得喺遠東，佢仍然覺得新加坡有一個好好嘅戰略地位， 同埋我基地喺度， 同埋係啊，同埋碼頭啊等等所有嘢啦。咁等咁所以咧，佢就覺得佢一路都唔放手。咁佢後屘最多點樣褪點樣褪咧？就話譬如話嗱，開放個民主啦， 啊、 又或者咧就係、是、我最多俾你自治。嗱咩叫自治咧？嗱、這、呢個咧。即係而家你睇陳雲咧，你真係屌你老，所以話點解你啲人唔撚讀書咧？你陳雲嗰啲咪抄人哋 ，OK？ 就係咁樣樣講啦。喂，大佬仲要抄啲幾廿年嘅嘢，即係 人哋抄佢講古希臘㗎，講係 係啊係啊，古希臘咪佢陳咪加啲李光耀啊、希臘啊，再加啲阿馬基維咩維爾啊，係嗰啲咁嘅加埋曬一窿啫嘛，炒埋一碟咪一本書咯。anyway 唔係我哋唔係講陳雲，我哋講乜？即係嗰陣時咧，英國佬就話我唔會俾你獨立，但我可以最多係俾你自治。自治咧就係咩？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咯。 啊，你可以新加坡人管新加坡，但有幾樣嘢唔管得，國防、外交嚇，同埋有啲內務防衞嘅嘢。OK， 咁呢啲咧就全部要交翻。 唔管得㗎。係啦，金融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搞到最大鋪就新加坡就反殖呢班人就組織一個即係諮詢團咯，然之後就去倫敦咯，飛三日四夜咁樣飛過去㗎。跟住又打嗰陣時坐螺旋槳飛機，仲有啲人坐飛機咧。當年你知五十年代啲人坐飛機，你知唔知點㗎？ 唔知。 是前一晚同老豆老母食饭嘅，你好似阿 Jackie 咁同佢录音啊， 道别 食最后嘅晚餐噶，因为好容易死噶以前，跟住坐好捻多程飞机噶，先飞佢唔知，哇飞佢唔知婆罗奈飞埃及，哎呀搞先去到伦敦噶嘛，咁总之就去伦敦，咁啊开去咗个几月啦，同埋林清祥去噶。啊！李光耀同林清祥系住埋一间房噶 ，OK。 同埋替份啊，嗰阵时系副主席嚟嘅。 系替份啊，副主席嚟噶，人民行动党副主席嚟噶。呢班所有激进搞暴动、掟汽油弹噶 ，OK。咁然之后咧，咁就去开啦。咁都系窝火噶，头一次都系窝晒噶。咁后屘就翻到嚟马绍尔就辞职啦，因为佢未去之前咧，佢就同新加坡人就即系发誓，佢就话今次我去必掂嘅。一定會攞到新加坡獨立，攞唔到翻嚟就好似傑斯咁啦，黐我黐啊！咁佢唔係佢辭職 ，OK， 佢辭職咁啊，咁佢所以後屘佢就佢都要辭職啦，咁啊再換另外一個所謂總理上去就是、林有福啦，咁林有福嗰個年代咧，嗰幾年咧就俾佢就開始就爭取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最後就爭取到呢個獨立啦，咁咧就呢、這個係即係喺成個過程裏面當然啦。李光耀出咗好多力啦，同埋咧玩咗好多小動作啦。 喂，同埋你講話玩出咗力啊，玩小動作都好咧。其實不能不提頭先你講個 Marshalls 噶，個 Marshalls 咧係玩嘢玩得最勁嗰個嚟。當其時佢做咗總理又好啦 ，Prime Minister 都好啦，英國佬係完全唔睇佢嘅， 覺 得呢條友唔掂㗎，同埋玩嘢，同埋擺到明撐自己人。 公辦事能力好低嘅呢條友。 咁所以點算咧？就成班公務員夾計一齊玩佢，就話：你翻工啊嘛。office 装修紧，等一阵先啦，踢佢落去。 系 第二日上嚟 ，office 又装修紧，踢你落去。去到久而久之，成个礼拜 Marshall 都翻唔到工。最后 Marshall 话得你唔使讲，隔篱攞张台仔喺个楼梯底度摆喺度，呢度就系我 Prime Minister office， 我唔理你。 好鬼得意呢条友。 咁样去做之后咧，系讲到明就英国佬最后都发现咗样嘢啦，即、就、系、是、你如果长期同一个地方有咁大嘅抗争咧，你基本上呢度不能管治嘅。 系啊， 系呢一样嘢咧，今时今日阿习大都唔系好知道。 嗱嗱呢个咧，其实咧呢个好值得讲嘅，即系譬如话唔同嘅人咧，喺即系呢个英国人退出新加坡。的原因，你可以寫論文㗎嘛，如果你讀你哋啲咁即係 有識之士係咪？咁呢個其實高等華人係 Jackie 呢啲。咁你如果喺呢個論題裏面咧，你探究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解讀㗎啦。譬如講翻李光耀，其實佢點樣回望翻英國人點解會願意走咧？佢係好精妙喎。佢個答案就係咩？佢嘅答案就係一個啫，因為有共產黨。嗱，佢係咁講嘅。佢話嗱，首先咧。 都 你要明白一样嘢， 外国势力真系好劲。 呢个又要讲多少少。你要明白咧，嗱，嗰抗争嘅手段啊，我哋北上频道成日都讲呢个抗争手段，有好多种噶嘛，系咪？咁究竟李光耀系相信乜嘢先？李光耀系必定系相信非暴力噶吓，嗱，非暴力议会抗争，利用佢嘅学识，用法律去。同英國佬攣過嘅，嗱呢個就係佢相信嘅嘢。但係佢知鬼話咧，就係乜嘢咧？ 佢包攬埋林青祥， 佢同時咧，佢係包容暴力嘅喎。O K， 嗱， 林青祥踢劫係啦， 係啦， 會譴責 嗱。佢多次喺新加坡，嗱佢嘅抗爭歷史裏邊咧，係多次俾人哋咧，嗱呢個咧係以後啊。 系， 等阵我哋讲嘅新加坡最出名，佢最出名系咩咧？就告人哋肥，就肥胖啊。OK， 有一样嘢咧，嗱，就系佢成日告人哋咧，就系讲佢啲历史啊。讲嘅其中嘅历史就系咩？你条卵样啊！当年新加坡嗰啲暴力抗争咧，一开始咧你就会唔见咗人噶啦。或者甚至去咗婆罗乃放假，去咗马六甲，成家人话捉埋啊，带埋李显龙就走去放假。佢次次都走去放假，然之后翻到啲人问佢：喂，点解你又咁啱放假？哎，真系咁啱嘅咋？咁佢嗱， 但系佢唔系佢好啲，佢话我帮你打官司咯。 系啊，我系帮翻你打官司。 我帮翻。 嗱，所以嗱呢个咧嗱，咁大家明啦。 系啊， 即系用翻今时今日个抗争，但系佢讲个好绝妙嘅，就系乜嘢咧？佢解读点解佢话英国人可以嚟，即系我哋可以成功赶走英国人，系因为共产党咧？佢话嗱，因为我都系用非暴力不合作嘅抗争。基本上同边个系一样咧？同印度嘅甘地系一样噶嘛？大约早佢几廿年啦，早佢唔搞八年，早佢几廿年啦。咁但系佢话你睇翻印度啊，甘地搞不合作运动搞几十年噶，点解啊？点解英国佬唔走啊？嗰阵时？因为印度嗰时冇共产党啊嘛，但系我哋新加坡就唔同啦，因为英国佬真系好捻惊共产党，唉，都系走啊，呢度冇捻得管噶嘛，嗱呢个就真 系 好捻正噶佢， 共产党又闹你，佢就咧就即系闹到冇晒，有暴力啦，有冲击啦，隔篱阿李光耀喺度攞紧光环， 系啦， 即系你明唔明啊？ 两 喺 concept 喺香港就劲啦，有一日无端端黄杨达同黄之锋合体， 冇错啦， 就是、前日佢就打镬你，后日同你讲我哋要非暴。暴力抗争 系啦，即系一个做真面，一个做佛面啊嘛。呢个咪就 系 我想 嗱， 呢个咪就系我想啊，希望你听呢个节目嗱，就带出一个，就系话俾你听两条路线其实系可以并行噶。喺新加坡嘅历史咪就系咁样咯，赶走英国人嗰个反殖咧，佢就系用两条路线噶吓。咁嗱，然之后咧，但系你问亲李光耀咧，佢都系反对噶。吓、啊，即系佢唔会支持暴力噶、但佢最多系行咗去，就乜捻都唔讲，其实用翻佢个方法。 我哋唔应该暴力嘅，不过你打完我帮你律师，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呢个所呢个就妙咯。咁所以嗰阵时就英国人就可以就喺63年咧就终于即系妥协啦，即系觉得冇得搞啦。咁就让咗，即系就由你自己搞啦，咁然之后就加入去呢、這个。即系马来亚嘅联邦啦，咁、大约系两年嘅时间到啦，咁都系嗱呢个咧就系、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佢系俾人踢走啦，阿东姑唔要佢啦，佢系喊捻晒口噶啦， 喂喊完仲嗰晚搭飞机走噶， 系 佢真系好惨噶， 好捻惨噶嗰晚，系即系呢件事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因为佢从来唔觉得新加坡系可以自己独立噶嘛，大佬，佢系谂住系即系。即係最終嘅結果，最完美結果就係加入去馬來亞聯邦同檳城、馬六甲等等成個，即係組織一個大馬來西亞咁。但係問題就始終都係最後一樣嘢啦，兩個大嘅族群係用唔到埋一齊啦，就係、呢個馬來亞嘅族群同埋呢個華人嘅族群啦，更加同埋咧就係、咧，其實另外仲一個層次就係東姑同阿李光耀嘅不信任，特別係東姑對佢。因为其实东姑成日都会觉得呢条友 会唔会系黄仁达嚟嘅咧？又会唔会系 黄之锋嚟嘅咧？ 共产党咧？系未必系黄之锋，即系系一种系佢好担心佢系，因为佢睇到呢个李光耀嘅 track record， 其实同东姑系完全两回事嘅。东姑系由头到尾系好清晰咧，系反对共产党嗱。譬如特别佢曾经试过同陈平谈判噶， 系啊系啊。 佢個但係陳平嘅要求就係咩咧？我可以停止嗰個遊擊嘅戰，但係你要你馬來亞聯邦承認馬來亞共產黨嘅合法地位，我可以入嚟參選。但係東姑係一口拒絕，咁啊唔使傾，繼續打啦。佢係去森林同陳平傾噶，然之後出翻嚟噶。OK， 咁所以你會見到東姑其實係好清晰嘅，就係我係要同共產黨劃清界線。但係佢聯邦嗰兩年其實嘅，佢仍然都係即係李光耀爭取唔到佢嘅信任。 同埋有啲人佢當其時打 campaign 係完全贏唔到嘅，因為當其時有兩個口號啊嘛。東姑嗰邊就係 Malay Malaysia 啊嘛，馬來人的馬來西亞。係 啦。 咁啊。陳平嘅即係咪阿李光耀好啲啦？咁佢話：我哋唔好叫新加坡，我哋叫 Malaysia，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啊嘛，又係包埋我哋嘅咁樣。但最後唔得啊嘛，因為最後就係馬來西亞嗰個民族主義嘅強度，就係佢做唔到一個新嘅身份出嚟叫馬來西亞啊嘛，所以做嚟做去都係叫做馬來人。 嗱，馬來人咧就叫華人嗰種，就唔係叫民族主義喎。而家嗰陣喺東南亞嗰時，記唔記得有個 terms 最叫得最多係乜嘢？ 叫咩？ 沙 咩啊？ 沙民主義啊嘛，係啦，沙民主義啊嘛，呢啲叫大國沙民主義啊嘛。 係呢啲， 知咩叫沙民主義啊？ 知即係男人嗰只啊。 即係盲目嘅民族主義咯。 Masculinity 啊，加埋落去。 係啊，沙民其實就係呢個以前咧，即係個古仔咧，就係沙民其實個人嚟噶嘛，係跟一個人揾食嘅。就是跟拿破仑揾食，即是拿破仑下面有条头铃就叫沙文。咁沙文呢点解后咪形成嗰种主义呢，就是呢个沙文呢冇思想嘅。即是拿破仑话俾佢听女人係有遮嘅，咁佢就女人係有遮㗎啦。OK， 或者圆形呢係四方嘅，四方係圆形嘅，咁佢就係咁㗎啦。咁呢种就叫盲目咩崇拜主义。OK， 咁就然之后所以后咪呢啲人就攞咗沙文个名呢就形成咗一种主义。即係如果譬如话我话阿迪係好沙文主义嘅，即係话呢条友呢即係盲目信奉一樣嘢嘅，係今時今日其實好多㗎，係多啦，即係咪？係費事講邊個啦，係咪先？咁但係今時今日冇乜人提咩叫三民主義，但係咧，以喺當陣時個東南亞咧，其實譬如就好多人咧，就即係特別馬來人咧，成日都話啲中國人啊，就好民族三民主義，即係點解咧？ 逢中國就是對敵， 係啦，冇錯啦，你亂即係唔係都信，即係話阿爺好嘅，阿爺屙個屁你都話好嘅，係，但係嗰度係中國嚟噶嘛，大佬， 符合憲法， 又唔見你發，你又唔見佢躝翻去大陸，係咪先？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有個所謂叫做三民主義咯，咁所以後屘到最後都 香港嚟 嘅，係啊，咁所以就融合唔到啦，兩個咁後屘就65年咧就開始分開啦，分家啦，咁呢個大致上就係新加坡嗰個獨立嘅。歷史啦， 喊曬口出去翻， 係啦，咁咪係一個即係嗱，佢係被逼㗎嚇。 因為嗰陣時你諗下，嗰陣時幾恐怖，就係當其時佢打生打死喺新加坡個鬥遠地方，新加坡唔係好大， 好細， 新加坡係香港四分一嘅 size， 係啦，冇錯。 不過當然香港就有四分三係高原，咁佢就四分一都係平地。咁但係佢就諗緊就喂，佢畢生嘅前半生就係諗住喺呢個地方搞亂佢又好點都好，打佢出嚟，打完之後就入馬來西亞。而家嚟我講，喂，成個馬來西亞半島乜都唔要，你俾翻呢笪豆樣嘅地方我。 仲有喎、 啊，窮嘅喎、 啊，仲有喎、啊，仲有除咗呢笪咁細地方又窮之外。呢度最多嘅系咩人啊？中国人啊！其实佢系好捻怕怼住你班中国人噶，系真噶，佢冇谂过去统治你班中国人啊！呢个是 keyboard 我谂住揾你把双脚上嚟去，咁你落翻嚟做乜对住你？ 系啊，所以你点解你点啊？你就明白当时点解佢会喊咯 ？OK， 系真系欲哭无泪嗰只嚟噶，唔系呢个唔系我抽水啊，系坚噶，真系坚噶，坚到爆。OK， 咁喺以后嘅行为其实係可以证明到㗎。OK， 佢咪将简单嚟讲咪将啲中国人改到佢唔撚咪中国人囉。係啊，特别喺佢哋要点解要你学英文啊其实就係因为 要你个思想都改变埋嘛。 即系所谓嘅双语政策，但系英文行先。 系、 啊。咁不然系你个中文政策完唔 make sense 先。 嗱、啊，又可以讲多样嘢。嗱、啊，讲到语言，其实真系好多，其实系好捻多嘢讲噶。新加坡语言其实好多嘢值得讲噶。啊，咁但即系记得几多讲几多。但系嗱，仲、啊、有一样嘢，佢三个仔女 系 都系读华校噶。 系啊。 嗱、啊、呢、這个咧。嗱、这、呢个又点样解读呢嗱，又系用翻佢嗰种功利嘅性格行先嘅。 系， 因为点解呢佢李显龙嗰阵时好细个啊，仲有啊边个啊？李咩慧玲啊？佢点解会俾晒啲仔女去华校咧？佢系唔想俾人口实啊。 系， 又系为选举噶吓、啊。因为个选举族群系最多人讲华语啊。咁喺當年，如果你走，譬如話你作為一個議員咧，嗱，咁你要選舉，你先會俾人哋攻堅你噶嘛。 係啊，一陣你仔喺邊度讀書啊？ 你仔喺邊度 咧？ 嚇、啊，係咯，香蕉 boy、banana boy、黃皮黑白心，又喺度又講呢嘢，咁啊，係廢撚事俾你班友有口實。係啊，佢可以犧牲埋佢啲仔女啊。嗱，咁佢又點樣安排咧？係真噶，咁咪擁曬佢三個仔女就係華校讀書，讀中文學校。咁然之後咧，翻屋企咧全英文對答。翻屋企先上堂啊！啊，日頭翻學嗰啲係假嘅，都係選舉工程嚟噶。佢啲仔好細個，一出世就已經係參與選舉工程啊！係啊，所以你個好犀利嘅呢個人，好堅噶。啊，咁後屘就唔係其實咧嗱，如果你即係呢度講多幾句啦，其實。喺六十年代，其實都開始慢慢轉變嘅，即係嗰個學校咧，華文入邊有英文學嘅， 嚇、 啊，即係呢個後屘就啲議員其實都做咗嘢嘅，咁然之後咧就英校入邊咧，其實都會有 少少 有華語學嘅， 咁 同埋咧就係佢嗰種講佢所謂嗰種學華語咧，其實係複雜好多嘅，因為佢係所以你發覺咧，其實我而家就唔知而家年青嗰代嘅新加坡人啦，我八九十年代識嗰啲新加坡朋友咧。即系四五种语言系闲闲地嘅。 咪你而家落搭的士都知噶、啊，你喺新加坡搭的士， 系啊， 仲闲闲呢八只噶嘛， 系啊， 即系客家、福建啊、广东啊，乜都俾晒你。 福建啊，潮州啊， 系 啊， 跟住仲有咧就马来话啊， 系啊， 印度话又濑少少啊，跟 住 又英文啊，普通话啊，咁啊，所以捞埋一大扎，咁佢就学好多，即系佢学好多唔同嘅语言咯。 這個 就几有趣啊。 不过讲开，即系佢选举，其实佢真系为咗选举做好鬼多嘢嘅，即系尤其是佢。整個形象的工程呢佢是你可以咁講啦就係話佢由自己做起先、 嗯、 但佢係成個家庭一起幫佢 build up 嘅、 嗯、 有一樣嘢呢係佢太太寫回憶錄呢幫佢呢個搞笑啦李光耀寫回憶錄呢係年年都要出書㗎嘛即係話俾人聽我今年諗緊啲乜嘢即係佢最新嗰本書係李光耀觀天下 係 呢本書你諗下幾恐怖呢我嗰時之前 present 過、 全部係 propaganda 嚟㗎佢出嗰啲書 但 要提大家 觀天下呢有少少唔似 propaganda 但係好無聊㗎嘛有條友望住隔離個國家又寫幾行嘢出嚟你又要買嚟睇喎，即係你諗下成本嘢係幾咁黐線咧？ 出過好多本㗎啦，呢後即係呢幾年都 但係出得黐線唔緊要，有一次咧就李光耀自己出自傳，咁啊出緊自己啲傳記啊，成個人民行動黨傳記咁樣啦。 即係寫到六五年嗰本咯。 係啊，咁啊寫到半嘅時候咧，佢老婆頂唔順，行出嚟。就同個記者，佢嗰陣時因為佢唔會自己寫噶嘛，咁梗係有記者幫佢錄音，有寫啦。咁同個記者講多咗段，個太太講嗰段嘢好得意，佢話：啊，即係其實咧，有陣時我望住呢班男人咧，我都好頂佢唔順。佢點解咧？佢話原來喺成個選舉工程入邊，李光耀呢個造神嘅光環入邊咧，佢老婆咩咧？饭又我煮嘅，间屋又系我嘅，你英文稿又系我 drop 嘅，中文稿又系我 drop 嘅。有阵时佢差啲想讲埋，你当其时做律师系咁帮啲人打啲一蚊官司咧，因为佢帮工人打啊嘛。 系啊， 啲 quota 老细要追咧，追唔到噶嘛。边个追？佢老婆追嘅。 系， 但每一次人民行动党开会咧，闩埋门，佢老婆又唔俾入嘅。 喺佢屋企开噶，大部分佢屋企其实总部嚟噶。 系啊， 系啊。咁所以点解你唔系见到2010年佢阿柯玉芝死嘅时候佢咁伤心咯？因为其实佢唔系伤心，嗱，有功利行先都系。 又唔好咁讲， 老婆冇咗你，你冇咗你，我虽然仲得翻几年命，但系呢几年好难搞啊，大佬，系咪先？ 啊，李光耀成个造神嘅理论又好啊，成个理论都好咧。是冇咗佢太太咧，完全唔 complete 嘅，所以佢都话大家以为呢个强国嘅即系强人背后嗰个女人系一个小女人，但系实际上 唔系小女人嚟噶，柯玉芝其实系好早已经亦都离开咗黎国律师楼啦。 其實可能係早再早過李光耀少少，跟住然之後咧就已經係全職喺屋企，所謂家庭主婦，但係其實入邊做啲嘢就好似 Jackie 講嗰啲啊， 秘書嚟嘅， 做緊係啊，冇錯，其實一個私人秘書嚟嘅， 同埋講 到，但係仲要幫佢湊埋仔，私人秘書唔湊仔嘅，OK。 咁你咁你睇下你咩私人秘書啦，而家國內特好多啲大班啲私人秘書都幫手湊仔嘅。 喂，佢就冇呢啲嘢啊嘛，佢冇小三噶嘛，李光耀我哋發現唔到佢有小三， 亦都好憎人有小三。 系啦， 系 呢个嗰个正直嗰样嘢咧，一阵我哋可以讲下。即系嗱，呢个咧就成个大约系即系去到六五年之后啦。六五年之后就系另外一个光景，有另外一种精彩啊！即系嗱，我哋可以咁讲啦。嗱，我其实点样形容李光耀？嗱，好多人就话今时今日，其实好难去讲。譬如话，喂，佢系我譬如话好赞扬、好重扬佢嘅。你又好似講唔出，因為佢絕對一個 和陽大一面，係咪？ 佢絕對一個暴君嚟噶嘛，其實都係暴君嘅一面噶嘛。譬如話佢唔放個權力出嚟啊，等等啊。譬如話仲有其實晚年嘅時候咧，即係嗱呢個咧我好想我覺得係比較難開個頭啊。但我好想話俾有啲即係年青人聽就係咧，譬如話你話好似你心目中咁樣，李光耀就等於獨裁咁樣咧。我又未必讲得过去。 尤其是你唔好讲六五啊，其实一讲佢落台嗰一刻开始又唔作动上台黑水咧，佢就突然间成个人变晒系变晒黄之锋噶咯。 系啊，我就系想讲佢嘅晚年先嗱，先跳去佢嘅晚年咧。其实如果你识一啲新加坡嘅朋友啊等等咧。嗱，你又會見，你又會發覺咧，就好多人，好多新加坡嘅人咧，都覺得見睇住佢有啲轉變嘅。嗱，雖然嗰啲轉變都其實係假假地嘅，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咧，佢係 open 去同好多新加坡唔同階層嘅人，喂，特別年青人啊，特別係年青人，佢唔怕，你係咪想同我討論啦？討論 change 啊嘛，我同你討論。电视直播埋啲嘛，我一个人坐喺度，同你八九条僆听喺度只抽，喺度群抽都仲得。咁佢做好多呢啲嘢嘅，然之后咧就苦口婆心用佢嗰度价值观。虽然每次我睇过好多噶，好捻中意睇佢嘅，即系睇完之后咧，你发觉咧同佢辩论嗰啲人咧，全部最后个感觉就系屌。屌你老尾，你条撚样，你条老嘢，我点同你讲啫？你咁样讲，你打横嚟嘅，你有支枪喺度，你话乜都得噶啦。 调翻 转，即系好无趣啊！讲完之后，同佢辩论完之后， 系啊，赢嚟肯得两招。第一招就系你有冇政府数据？我有，系啦。第二招系你立过国未啊？ 举一个例先啦，嗱，譬如新加坡人问都系最多嘅就系，喂。点解你成日觉唔系？点解你嗱问得最多嘅问题就系点解你唔开放嗰个民主政制，让多啲反对党入到个议会？ 系 嗱，一阵我哋会嗱，一阵我哋会因为揾阿 Jackie 帮手就讲下嗰个制度之荒谬啦。但唔讲嗰个字，但系咧 荒谬得嚟去到后期又变翻好啊。 系啊，嗱一阵先讲，但系我举一个例话俾你听咧。嗱，李光耀点答呢个问题咧？佢从来唔觉得个制度荒谬。首先第一样嘢，第二佢觉得咩？喂，你选唔过我， 系你赖我 ，You are not capable 啊！佢用英文成日讲，系你冇能力啊嘛，唔关我事噶。佢成日会咁 嘅。第二样嘢就 系，啊， 即系佢讲完呢样嘢之后，第二句就同佢讲话，喂，我喺殖民地政府都立咗个国出嚟啦， 系啦，系啊，佢又成日同啲年青人咧讲几句说话，好正嘅，讲好多次，重复又重复，佢话。如果我系你，其实你应该都出嚟选噶，佢会咁样同你讲。 系啊， 佢话你咪学翻我五十年代咁咯。 系， 喂，佢话我55年走嚟出嚟选议员，我都系一条友噶咋。跟住然之后，我觉得一条友力量比较细，咁我咪搵下身边啲朋友，搵埋都系四条友噶咋。你估我好多啊？咁我咪入咗去先咯，入咗去先，我咪先再搞大佢咯。step by step，OK，okay? 咁然之后咧讲再讲落去咧，佢就话：咁而家你啲人系无能啊嘛，你有能就可以打低我噶啦。 哇，嗰啲几个人支持你嘅主张啊嘛， 佢成个最讲得最多就系 You are not capable 呢几个字好正。咁呢、这个嗱呢、这个就系、是、其实佢个理念系乜嘢咧？即係呢個人咧，嗱點解今日咁多人咁多謝佢？新加坡人點解咁感激佢咧？你又可以咁講，首先佢係一個有 good heart 嘅獨裁者，得唔得咧？ 呢、這個啱喎、 啊，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有 good heart 獨裁者，嗱 佢係我哋要講，我哋提翻大家，驚大家唔記得，我哋頭先講過啊嘛。由佢年青嘅年代，其實佢相信嘅係咩主義啊？佢相信係社會主義嚟噶嘛？嗱，佢嗰度佢講嘅社會主義完全冇中國特色㗎，我要講，唔 係 我哋班我哋嗰個共產黨講嗰啲啊。佢真正相信係一套社會主義嚟嘅，係一套比較偏向咧類似好似，如果我咁講，我唔知你認唔認同，偏向北歐嘅。 系 ，OK， 啊又唔系，后期就完全唔同晒嘅， 又唔同晒。 但系佢个偏向社会主义咧，佢唔系偏向一种经济上又好，制度上社会主义。 系， 佢讲紧起码用紧我要 free， 要 deliberate，所谓话，我要从一个极权或者外来势力底下解放嗰只。因为去到后期咧，佢完全偏离咗社会主义嘅。 OK， 后期佢讲到明就系多劳者多得， 系 冇劳者唔归服。 如果感性嘅说话咧，我可以咁样重复，因为我听佢讲好多嘅，系我成日都听佢讲嘢嘅，即系我好留意呢个人嘅。咁咧就嗱，佢咁講嘅，嗱，即係佢係好有，嗱，第一佢好有心嘅，咁佢做咗新加坡之父之後啦，佢真係當自己係爸爸嚟噶嘛，咁佢就覺得所有人都係佢嘅仔仔女女嚟噶嘛，咁佢嗱佢好簡單嘅啫，做人最緊要乜嘢？有得食啦，有得食， 唔係有得啊，做咗要正正 食住無憂啦，係咪先？嗱，我要照顧，咁你係我仔女，我一定要照顧到你食住無憂啦，有良好嘅教育啦，係 OK， 然之後你有能力結婚生仔啦，咁你嘅下一代繼續就延續落去啦，咁我就去做一個咁啊，唔止做一個好環境啦。香港嘅政府個概念咧就係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啊嘛，佢就完全咧早期嘅基本上唔係啊，就係話你只要係一個新加坡人，你由出世開始入市片開始咧，到你死嗰日咧，我全部包攬曬你所有嘢嘅，唔會令到你有憂心嘅， 起碼唔係我唔係話俾曬錢你嗰只包攬曬，唔係，我係有曬每一套 system 照顧曬你 嘅，係啦，冇錯啦，你幾時應該要讀書？咁你就係讀書㗎啦，讀完書你應該要做啲乜嘢，咁你自然有份工做啦。 我最係啦，另一個例子就係你要娶老婆㗎嘛，你要溝女㗎嘛，但個個都好似我同阿迪咁樣死肥仔溝唔到女㗎嘛，咁點算呢？ 優生學啦， 嗱佢又唔使優生學，佢真係驚你溝唔到女，咁你讀完中學，咁你溝唔到女，你童年你知童年嘅女仔呢比較大㗎嘛，年紀咁 早熟， 早熟係應該叫做早熟，又思想比較成熟，你溝唔到嘅，咁點算呢？你去兩年軍訓，操一操 fit 佢，跟住先翻嚟讀大學。嗱，所以軍訓只限男生，到而家為止，新加坡都係 噶，都係。 淨係男仔軍訓，女仔唔使。點解咁樣做呢？其中當然保衛國家啦。一雞兩尾嚟咧，就係你入去到 NUS 嚇，新加坡國立大學嗰下 ，mature 咗啦 ，mature 咗，大個女 心智又成熟咗啦。 調翻轉 Year One 嗰陣，隔離嗰個女仔係細你兩年，啱啱好，係 啦。 咁所以咧就係 識婚啦，開始 識婚啦， 冇錯。 喺大學溝埋女，出到嚟咪讀係做嘢咯，做完嘢咪可以就係去買屋啊，去結婚生仔。所以佢成個嘢係 plan 好 detail 嘅， 即係同每一個新加坡人係鋪排好曬嘅。所以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今日你見到新加坡人咁感激佢？因為真係 佢連女都冇， 大部分新加坡人係唔需要諗自己嘅人生㗎。係啊，李光耀同我諗曬㗎嘛。咁嗱，佢就係用一套咁嘅管治概念咧，然之後咧就去呢幾廿年就係咁樣去管治成個新加坡咯。咁然之後去到後期就係、是、咁，你去到譬如話，即係去到特別係呢二三十年，呢二十年左緊啦，即係資訊其實係一個對佢嚟講嗱係一個障礙嚟㗎嚇。佢其實嗱佢一陣都可以再講下，即係譬如話佢對言論嘅控制啊，傳媒啊，佢點樣睇傳媒啊，又係好妙啊。 佢真係好驚 啊！好，佢係憎恨添嘛。OK， 咁但係譬如話你特別喺呢二十年咧，即係新加坡年青嘅新一代咧，其實就好唔 buy 佢呢一套嘅。OK， 但係又拗唔贏佢喎。但係你又可唔可以講話？但係你又講唔到話新加坡年青嘅一代係好仇視佢嘅，又係有一種尊敬喺佢睇到嘅，咁但係 跟住你又講咩？ 係啊， 你又講唔出自己有啲咩不足㗎喎。 係啊， 因為話我食又有住又有， 係啊，我食又食啊，李光耀住又住李光耀，咁我其實即係我清楚乜撚嘢咧？咁又 有陣時都係爭嗰兩下嘅啫，係啦。所以佢話清楚係有嘅，但個動力唔算好大。咁所以去到最後，而家咪投票比率啦，六四比啦，選舉選票比率就九成幾 啦。嗱呢個咧，我諗我哋都要喺呢一節完之前開始，唔係開始。嗱我哋開始係講下佢嗰啲妙嘢啦。啊、即係佢嗰個其實即係差唔多係萬年國會嚟嘅。咁簡單嚟講，就好似阿 Jackie 講啦，譬如話咧佢 佢呢好民，其实好民主㗎新加坡。每四五年到呢有一次选举啦。有好多党。 全民直选。 仲有好多党㗎喎。工人党喺度啦。进步党喺度啦，仲喺度㗎。仲有啲咩党呢，仲有一个咩社会主义乜撚差党咁样又喺度。好多党㗎。咁你嘩你仲话佢独裁，佢真係好多党选举，佢真係选㗎喎。咁然之后好啦，选完之后通常结果呢一人先解释俾你听啦。但係就好似 Jackie 嗰个讲咁㗎。大约呢 PAP 即係人民行动党呢，每但呢几十年啦，每一届拉匀嚟讲啦，佢个总票数啦，嗱呢啲大家应该明啦，总票数总投票率大约呢佢占大约六成到啦，六成嘅选票嘅啫。 最今年最新嗰个就六成。 係。 但之前都好嘅。 以往有七成几有啲好夸张可以读下。咁但係呢佢可以喺个议会度呢攞到九成甚至是 100% 的议席都攞到的。是叫为什解呢，是不是有鬼呢，是不是开晒票的。 开晒票的。 是。 他跟香港选举制度很不同的。 是。 香港是 100% 人啦，大概是三至四成投票率，最高的只有五成投票的立法会。新加坡不给你的。投票是国家义务，不投犯法。咁基本上 是 一定要投的。 即是 100% 投票率。 是。 基本上 全部人走出嚟投。 以前呢喺佢选举年代呢就搵个的士车你，唔係你而家自己搭的士你都过嚟。 OK? 係。 投晒、嗯。所以佢嘅应受性喎，喂我真係一人一票选出嚟喎。你个可能佢点。 即係佢嗰个六成係真係全个新加坡有六成嘅人係支持人民人动党。然之后呢送咗佢哋呢 100% 嘅人呢係入去呢个议会度呢係坐喺个议会度嘅。嗱。是究竟是一回咩嘅事呢，我哋即係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咁咁播呢隻歌之前都要讲下嘢喎。咁呢隻歌呢其实呢亦都同一啲新加坡嘅文化有关啦。我想问下你有冇听过咩叫凉嘢呢， 有凉嘢菜个凉嘢。 凉嘢菜你有食过。咁凉嘢咩嚟嘅呢， 听闻系 mix 嘅，我唔好知道。听闻系啲广东嘢 mix 下啲中国嘢 mix 下啲马拉嘢整啲嘢新菜出嚟。但我就知有凉嘢餐厅。 嗱 ,mix 嘢就系 mix 嘢嚟嘅。凉嘢呢其实呢就大约都喺明朝啦。咁就喺中国其实就有多啲，特别系女性呢就会走咗过去呢、這个。 马六甲嗰头。 马六甲。咁走咗去马六甲啊、新加坡啊、马来亚等等啊，都有嘅。咁呢就然之后呢就慢慢其实就形成咗一个族群啦。咁、那个族群就都系咁叫做凉嘢啦。其实女仔就会叫凉嘢囉。咁男仔呢就会叫做巴巴嘅。咁、所以呢总统称就叫做巴巴凉嘢嘅。咁呢啲人呢就其实而家喺马来亚或者喺新加坡呢就都仲系一个即系系一个族群嚟嘅。咁有啲好出名嘅人都出过㗎。譬如如果你有冇听，你有冇听过辜鸿铭啊？ 冇。 唔系话你你冇听。 咩年代啊？ 辜鸿铭系清朝喎。喺北大嘅英文老师嚟嘅，咁啊呢个即係北大嘅叫做清末怪杰啦。点、样怪法呢，就嗱佢凉嘢人，佢凉嘢人嚟 㗎。 佢应该系槟城出世嘅，如果冇记错。咁然之后呢就清末嘅时候就返去中国啦。咁佢就识好多，佢识好多英文㗎喎。咁佢系当时喺北大就最出名嘅，佢教英国文学。但是他是扎住条边的。 Oh. 那这个人是怪到即是怎么说呢，怪到怎么呢，怪到就譬如说我讲一些日事啦，我记一下啦，譬如说呢其实如果讲辛亥革命的时候呢，讲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他差不多是最早一条友剪了条边去的、剪了条边去的。那但是呢去到即是跟住北大呢，喺北大校长蔡元培啦，蔡元培年代呢成个北大好精彩㗎嘛，有共产主义嘅李大超、陈独秀啦，有翻鬼老式嘅胡适啦，咁然之后亦都有呢条友呢，就好多人眼中呢，每一个学生以前喺北大嗰啲学生呢见到辜鸿铭呢就都係用一种好轻视嘅态度，超咁睇你唔起㗎嘛，因为佢仲有条边喺度嘛。咁但係呢其实好多人就唔知道呢，辜鸿铭条辫呢其实係最早佢係佢剪嘅。但係去到辛亥之后，即係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呢，佢发觉佢好唔鍾意呢个中国。佢故意自己留返条辫。 咁終於有一次喺北大咧，即係個小古仔就咁講嘅，就係咩咧？有啲學生就笑佢條辮啦，咁佢點講咧？佢好多人生哲理噶，咁佢就淨係講兩三句説話，就係話咩咧？我條辮就喺個頭度嘅，你哋呢班人條辮就喺個心入邊嘅。即係話你啲奴才，你個剪條辮就一定係冇咗啲奴才心態，咁啊好叻嘅一個人，啲英文喇喇聲噶。喂，你知啊，一個咁嘅清朝遺老嘅人，你得閒翻去睇下古龍明，有好多相噶佢。咁啊，成個古老石山咁，但係佢識希臘文，識法文，識德文，識英文，喺德國讀土木工程。OK， 呢個呢個人可以做咁撚多，跟住之後喺北大教英國文學， 係 啊呢、這個咧南洋人係梁野人嚟噶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啲係幾得意嘅典故嚟噶嚇，咁大家可以認識一下古龍明啦。係 啊， 咁啊點解會講佢咧？因為呢只歌咧其實咧就早幾年喺新加坡都有一套好受歡迎嘅劇集嘅，那個劇集咧就叫做《小梁野》，咁啊入邊嘅主題曲咧就係一個。我好鍾意嘅波妹唱嘅，你係呢個波妹就聽開北上都知我鍾意邊個波妹㗎啦 ,Olivia Ott 啊嘛， 又係 佢，係啊冇錯，咁呢隻歌呢就國語嚟嘅，歌名叫如意，咁我哋聽完之後返嚟繼續。 願意和生緣才能美夢無邊，別讓回去怒啊從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沉淀，何妨此花瓶中明天，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细雾是墨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时间，若是只那一配成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峰边，起伏女红将你泪坠点，誓言斑驳轻舞姿势经过，风雨中间让我一是经过 界，若是只那一配成几分苦甜，一念佛说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烟雾真